场，不是因为 Lady 有限，是因为他在冠军制作人的头衔，没人能阻挡，却不站在我的后面，台上有我，其他人根本无法露面。 I am a champion， 接受斗主 Shine bright like a champion， 任何人都出摊在向过去都令那些光环，那日的胜利只会更壮观，即使夜再漆黑，护我做疲惫，都打击维护气温，力不气馁，我可没有机会，我踏实没不气馁，自古以来真正厉害的偶像，我翻过带领新一代的走向，在手上，不能背叛自己，绝对不投降，我怎为难自己，学会把说的差不多当成子弹，我才是我是宇宙最强最子弹。 Now we're back in the mix. You feel me? Hey, the bra's back in the building. Hey, hey. We started the party, yeah, yeah. We lottie dottie, a chance to change your bang bang bang. So tired of waiting. 在我的发丝，心是 dirty， 只会更加 dirty。那所有虚伪的假象，都全部回到目的。哎哎 ，Who the next one be？ 哎 ，Where we gonna be？ 哎，别刻意再客气，要干的客客客气。哎，不是个普通的 rapper， 这 cipher 伸手去追。从来都不信命，我相信手里握的麦克风能对抗命运，几次千万攻坚守想让你万人穿心，当我拔掉最后一次，我就成为个 king， 总有人瞧不起，会去说你不行，还说你错，说你弱，成果吹随风去，还指引你看清你，鄙视你，耻笑你，那为什么却是我在高声俯瞰着你，命运的交响距离不需要放太多的鼓，把我的心跳成为比所可能听得清楚，我不怕任何地轨，人生运脚从来不输，一切的喧嚣化为乌云，我走走我的路， So we back back to the journey， 我所以我打到无形节奏，让我有点微醺，忘掉这世界的无情，不枉我不枉他，谣言把我 shut it up， 不作罢更强大，瞄准对手开口出手完炸。Put your hands up， 现场最牛的 rappers 们，尖叫声哪里？ Make some noise for the one and only。张震岳， 啦啦啦啦啦啦啦 ，I'm on the way now。当选择一条不往走的路，当人们质疑是否真的阻挡，脸上义无反顾的态度，当无人怜惜的飞快速度，当内心有说不出的感触，依旧站在高处没输。I'm on the way now, I'm on the way now， 伙伴们要不要好不好再次创造？哎，当你们犹豫往前走一步，当我先抵达未来，看远处成败早已不在乎。 Show me what you got， 如果你站在舞台上的话，别犹豫被压抑炸，到底是谁吵闹可怕？ Back to the game。目标 on my way， 你到底为何埋怨？你还在忙着买醉，卷土重来，我从来就不服输，把冠军杯给送来，我们筹派从来不独孤，内心的澎湃，嘿嘿 ，We want you， 追求个痛快，嘿、hey, ，在这条漫长路 ，I'm on way now， 还背着背包，我背着老学校，所有感动还没好，熟悉的味道，我先把你们喂饱，受伤的路上有谁没曾经跌倒？中国新说唱现场的各路好汉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？你们最好准备好。Now make some noise for my man Chris Wu。 随风飘散，战火燎原都不停歇，谁会谎言？凡尘不断，为何曾经如此艰难？望着风帆，你我他人不必扮演，瞄准狙击，清风的手，不留余地，没空瞻前顾后。这场比赛全都毫无保留，最后战役更是更不为由。Yeah， 未来也怕能够。